羞的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止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，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，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拒绝截肢，拒绝手术。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、糖尿病足、动脉闭塞硬化症。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，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，专家热线010-6938-8779。 2.4亿保养补贴盛宴，只为奥迪车主开席，专享尊享保养套餐，现已全部上线，火爆认领中。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，A6L 保养低至717元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6。 畅快的泼酒大战，嗨爆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。9月15至17日，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010-8036-0997，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9月11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20次常委扩大会议，传达学习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，对全市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会议指出，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坚持实干实政，以良好作风推动工作落实。相关部门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强化督导问责。对于散乱污工业企业治理、农村气代煤电代煤、违法占地清理等当前重点工作，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精心精细、精致极致地做好各项工作。要加大问责力度，进一步砸死责任，传导压力，通过问责机制倒逼工作落实。要加大打击力度，提高工作标准，保证工作质量，统筹安排各项工作，全力以赴抓好落实，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。9月11日，涿州市召开市长碰头会议，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会议对散乱污企业治理、省级文明城市创建、双贷、散煤治理、两煤治理以及热网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。会议指出，各项分管工作要真抓实干，集中精力抓落实，要切实发挥领导作用，以上率下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带领相关部门和乡镇办事处齐心协力，攻坚克难，扎实推进。要有信心、有恒心、有决心，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，确保完成年初既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目标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良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上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一种病。 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你。 的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 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，车长超5米，七人座宽式格局，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，更配备 2.5T V6 引擎，百公里加速 6.9 秒，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。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，体验途昂强者风范。 Paramount 途昂，强者雄心。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 6937-8663。 北京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8月26号至8月28号，七夕购车享最高30,000元优惠，零利率，低首付，到店还可享用全方山最美味的上品西餐，活动购车送价值1000元影楼摄影消费一次，快来抢购吧！销售热线6137-7777。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，三代永居。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，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金秋送爽，花果飘香。好音乐 FM 959第14届汽车文化节将于9月16号、17号。在房山长阳加州水郡商业广场隆重举行。本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 959加州水郡商业广场联合主办，北京一共享传媒承办，北京汉清东风风行 4S 店、北汽绅宝房山永超 4S 店、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、北京长申广汽传祺 4S 店、北京天星行开瑞 4S 店协办。活动当天，几十款新车将集体亮相，各种优惠政策火爆来袭，欢迎各位听众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把自己交给明天，背着旧愁新曲不断的寻找。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，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，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，寂寞旅途谁明了。曾经为你痴狂多少泪，

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，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。万物始于春，而成于秋。我爱春的耕耘，更爱秋的收获。今天是9月13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畅快的泼酒大战，嗨爆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。9月15至17日，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010-8036-0997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，或致电010-5798-6666。范阳古郡，幽咽一方，长桥通衢。双塔高琴，去马河畔，杨柳依依，楼桑庙前，桃花如雨。第一周里，五里画廊通市货，范阳路上，千家灯火满城辉。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趁着你还没醒来，我已悄悄地离开，迎着第一缕风，穿过最后的雾霭。黎明还没升起来，心里已经有期待，虽然还有伤痛，早已习惯了忍耐。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，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。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，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。 这每一天淡去无痕迹，

属于我。 口。 我们也只好不舍得。